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言人7月6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和南朝鲜当局等反朝敌对势力执意扯出诡辩，说什么我国核武器对朝鲜半岛与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如果没有北方无核化先行，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等严重的混淆内外舆论。他们提出先有北方契合这荒唐的前提条件，来拒绝接受我们关于朝美两国用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的建议，还几口声称什么先有北方实现无核化等对我们旨在改善北南关系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建议和呼吁举行对话等真诚的努力也进行正面挑战。现在美国和朴信惠集团大肆宣扬北方核威胁，但这实际上是来自自愧之心的出气，因为我们拥有强大的核遏制力，所以他们再也不能对我们任意挥动核棍棒。美国策划继续维持他们自己的核优势，来一定实现对朝侵略野心，而南朝鲜傀儡集团一向极力追从美国，他们不应该给我们戴上荒唐的核威胁和挑衅的帽子来谈论单方面的北方无核化，而应当自己解开自己所结成的核疙瘩。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如果对朝鲜半岛无核化有一点关心，就应当先接受我们如下的原则要求。第一，先要全部公开那些美国已向南朝鲜投入却既不承认又不否定的核武器。第二，要在南朝鲜撤销所有核武器及其基地，并在世界面前受到验证。第三，美国要保证不再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投入那些随时部署的核打击手段。第四，要明确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核武器和动员核武器的战争行为来威胁并恐吓我国，或者不对我国使用核武器。第五，要宣布撤走那些在南朝鲜有权使用核武器的美军。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零和世界与和平世界，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我们上述的正当要求。要是有这些实质性的安全担保提供了，那么我们也将采取一系列与此相应的措施，会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打开重大的突破口。借此机会，我们向朴槿惠等南朝鲜当权者也发出忠告，要正视眼前的现实，再也不要同主子一唱一和，策划通过北方无核化来找活路。应当放明白，如果执意拒绝接受我们的原则要求，那么我们的核武器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质量和数量上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其威力也会达到无法想象的高度化水平。朝鲜半岛无核化完全取决于美国和南朝鲜当局的态度和行动如何。